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呢度系 hkpeanut.com， 我系谭文豪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谭志强。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大军阀 虽然你是我很尊敬的萧生，不过今天都是难免一战。 好，你放马过来吧。我们的牛丸真是弹到可以打乒乓球，纯一家级韩牛做的。除了用来打边炉，它还可以用来韩烧。有两种的，一种就是牛筋丸，一种是纯韩牛丸。你看你喜欢吃哪种？ 好弹牙啊，大佬。 当然是打得乒乓球 的。大家就是要试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跟你说，你不是成日有机会试的。如果不是萧生戆居居整这些东西出来的话，我哪有试啊？ 这个得意了， 试试咯。燒是另外一種風味， 好吃的香牛，另外一種很香的肉，那個牛味是非常之好的。其實我給大家看看，這個肉味也好，這個其實 這個好吃，彈牙，還可以用來打乒乓球。 咁好啦，唉，咁啊，边个即系想食呢一个爆浆牛丸咧？咁就可以帮衬下老萧嘅。 有 bonus 嘅咩？你噏完呢句之后， 系啊，即系冇唔关事啊，只不过就突然间吓，即系啱啱我哋又打完边炉啊嘛，我哋又系嘛，即系咁啊，顺便讲两句啦。咁啊嗱，过两日就系呢一个投票日噶咯，九西补选嘅投票日噶咯，咁就喺最后直路咧，咁就开始有啲民调就走出嚟啦。咁啊，即系除咗即系呢个苹果就委任港大做民调之外咧，咁就老董又做咗个系嘛，即系呢个香港研究协会系嘛，即系叫做系 个建制派，即系唔一定老董嘅， 唔系即系老董啊屌，即系嗰个老董搞啊嘛， 系咩？ 系啊，不嬲都系啦，即系你话佢好可靠嘛，系嘛？即系过往都咁，佢哋好蛊惑嘅。咁通常咧，佢哋做啲访问咧，即系建制派做啲访问唔一定系佢嘅，佢哋就做答即系。佢哋起个档系好忠诚嘅，其实就系、是、你即系佢同你做完访问都唔知边个做嘅，其实系 咁咪讲我系香港研究协会 吓，咁啊佢哋都比较准嘅，其实就系、是、咁啊，但系就讲老董嗰坛嘢之前咧，我哋就讲讲呢个港大啦，我哋有片去嘅，去咗先。 民调显示李卓人领先，最大隐忧喺边？ 有位领导先嘅，支持人。 叉晒手，睇嚟人居同九西选民都几老友啊！距离立法会九龙西补选得翻几日，我哋今个月委托港大月初访问咗大约500个九西选民，民调结果显示，人居暂时以三成支持率领先。 11月25号，票投3号李卓人。 能干实干嘅阿欣都有 25%， 同哥山嘅身位相当紧凑啊！而且抢票势头都唔输蚀，上次投俾姚松炎嘅人竟然有 4% 话会投俾阿欣啊！阿欣条竞选team就话，依家选情好严峻，会努力争取每一位市民支持。基哥就揽住11% 大落后，不过随时系人居要胜选嘅最大隐忧啊！民调显示，对上一次九西补选，投俾姚教授同信仔嘅人都有大约10%人话今次会投基哥。比一比，泛民被加嘅票数更多，而上次补选投俾蔡东洲嘅近70%都话今次会投俾基哥。人哥话上次姚教授已经唔够票，依家冯检基仲解走部分支持，佢要追翻够票就更加吃力。又话虽然领先建制恩，但系差距唔大，因为民调通常未反映到保皇党嘅铁票，咁多项数据都显示佢仍然势危啊！仲有23%选民仲未决定投俾边个好，绝对系左右今次选战嘅关键啊！ 根据过往选战经验，越高投票率就对泛民选情越有利。今次民调有过半受访者都话肯定会投票，而唔系话多数会投票嘅受访者，乐观睇投票率都可以上近八成啊。不过就算泛民有优势，变数都仲好大噶，唔止佢啊，仲有佢啊。 既不能监察政府，权位九万八，正义焦土，全投白票。 大大张 banner 挂喺仁哥隔篱，意有所指噃。阿陈国勤虽然被选举事务处 DQ， 不过喺补选一样咁活跃啊。出 post 话喺油尖旺见到超过1000条焦土 banner， 叫有心人俾几十条佢帮手挂话。我知道系你又支持投白票，又支持冯检基，咁咪即系。 咁頭先即係呢個 VO 咧，佢最後咩一句咧，其實已經即係透露咗玄機㗎啦。其實就係、是、咁，我哋亦都即係聽到啦，即係好似話阿鬱敏係嘛，即係嚟緊呢個禮拜日又會有宣佈咁啊，七點嘅時候，禮拜日七點喎、 哦，有個 WhatsApp group 係啦，即係佢嘅 WhatsApp group 嗰度就吹雞開始。咁啊七點嘅話，咁啊距離嗰個收票嘅時間其實有三個鐘啦。咁呢三個鐘佢會唔會就係會有一個焦土嘅雷霆救兵啦？係嘛？咁我哋懷疑咧，咁就其實係可能會。佢有自己鬱敏嘅雷霆救兵啦，咁啊就 有人嘅講法就咁，就話咧最後尾七點鐘星期日咧，就係會投呢個陳海欣。 OK， 陰謀論估計 係 陰謀論估計嚇， 咩可能都有機會發生嘅。 唔係嗱，我哋先就蘋果委託廣大呢個民調噏兩句先啦。就雖然嗰個咧就係李卓人係帶咗6%嘅。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两点。第一，这个的民调呢是得500个 sample。如果500个 sample 的话呢，即是我们读过这个 survey research 的人都知道，其实是正负 5%。即就算你没有这个所谓的sampling error 都好，其实你那个的民调呢都可以是呈现基本上是打和 的情况。嗱，我頭先講你 call 我嘅講法就係話香港研究協會嗰個咧，就係呢一個嘅1000個嘅樣本嘅， 稍多於1000，1700-70几。 嗱，過往嘅日子裏邊咧，我哋最初咧係唔信香港研究協會，因為我覺得呢個係老共俾錢嘅，梗係我嚟 fake 我哋啲選民嘅啦咁樣。但係從好多次嘅選舉經驗裏邊咧，佢嘅民調唔係好差 嘅 喎， 係準嘅， 即係係近嘅噃， 係。 如果嗰個李卓人輸2%嘅話咧，如果1000個樣本嘅話，即係代表咧就係正負三啊嘛。我哋僆仔讀書嘅時候都知嘅啦。即係總之有條 formula 計出嚟就係正負三。如果500咧，大概係正負5咁上下。 Within error 啊。 咁基本上咧，其實就係李卓人咧同呢個陳海欣係打成平手嘅。但係個問題在於咩咧？第一，港大嘅民調咧。我聽講嘅啫，就話有60%咧，基本上係大專以上噶嘛。 嗯， 我哋身邊嘅人邊有60%嘅人係大專以上嘅，大哥？就算你做咗加權都好，都唔能夠準確反映個情況嘅啦。第二就係你個樣本太少。第三就係咧，係在於即係陳海欣嘅貼票咧，即係嚟話你有30%嘅話，佢支持率30%係落曬嚟嘅。李卓人你有35%，你35%係咪落曬嚟先？你未必噶嘛？ 嗱，你仲有計就係有啲重票因素咧，就唔會反映喺呢個民調上面嘅。 所以其實咧，我檢討呢一個星期嗰個嘅情況就係咧，我發覺，咦，調翻轉頭李卓人有機喎。因為點解咧？我發覺所有大部分嘅本土派嘅 KOL 咧，係全部禁制俾人 出死力。 嗱，你數唔數得到？你數唔數得到？容樂琪、黃岸然， 我不嬲都系呢啲噶啦。 黃毓民，全部撲曬出嚟吹票。仇思達，即系话咧，我调翻转头逆向思考就系咧，你咁样出死力嘅话，即系代表其实李卓人喺呢个 moment 系仲有机嘅。我最初嘅讲法就系，我觉得阿人系兵凶战危嘅。如果你叫我賭錢的話，我是會賭陳海欣的。因為為什麼呢？很簡單的道理而已，輸了個人都贏回錢，大哥，我一向都喜歡套凳的。但如果現在看這個星期的形勢，似乎是有機會。 你又不知道怎麼落盤了，是不是？ 似乎真係有機喎、啊嗯。Otherwise， 你點會係咁樣去焗落去？即係喐啊！李卓人。 如果係鬱敏咧，佢最到最後關頭咧，都吹票俾陳可欣嘅話啦，哇！咁即係連死力都出埋㗎啦，其實係。 嗱，但係咁樣，我今日諗咗一句quotation， 就係你贏咗個 battle， 你 lose the war。You win the battle， but lose the war。嗱，共產黨往往都係咁嘅，每一仗每一個戰役都要贏。但是最後一場戰爭你是會輸了、 嗯、 因為為什麼呢？這些人就是避孕套來的。避孕套的意思是什麼呢？用完即掉、 嗯、共產黨的歷史本身就是這樣的嘛。 沒錯， 你一語道破我想講的觀點，就是喂，我利用過你一次借你來去、頂一板，今次又借你來頂一板，喂，你是避孕套來的啦，你是避孕套來的，下次到我都是避孕套來的啦。你每一場的所謂的、戰役都贏，但最後的結果你就是基本上你是揸盡這班友所有的剩餘價值嘛。喂，你今次出曬這些咁嘅死力，下次冇噶啦噃。 所以嚇、啊，有些人可能話要加錢喎、啊，大佬，下次我唔可以用噶咯。 喂，你為咗陳海欣一場咁嘅補選， 先得個年紀，先得個年 紀，都唔係淨係年紀嘅問題，而係。你使唔使出晒你所有喺台底嘅筹码呢？我真係唔好明 白。嗯。 唔係，你哋星期二都讲过㗎，呢个係历史问题嚟㗎嘛。六四嘅一代。 星期二我唔得闲咗，我唔喺度。 唔係呀，有个星期二讲过一样嘢呀、啊。就係、是、即係呢个历史问题嚟㗎嘛。你都话李卓人係八九嗰一代。咁八九嗰一代竟然喺溫案溫嘅选举里面死咗。咪即係话你完完全全八九嗰代係已经係不得人心囉。 唔係，佢好紧张一样嘢，除咗八九呢个问题之外呢，就係、是、呢一次嗰个 DQ 呢，佢要搵一个民意嘅认受性。 嗯， 再一次確認這個民意的認受性呢，共產黨是 DQ 沒有問題，釋法是沒有問題的、 嗯、 但是今次呢，在整個部署裏面，即是整個泛民裏面呢，是吸取了姚松炎上一次在個選舉工程裏面的教訓，是晨早出來呢，甚至乎是嚴陣以待嘛。所以我都奇怪的，我覺得都很難搞的了。 不是這樣、啊、 喂，還有今个星期最后尾咧，李卓人系好多嘢俾人供噶嘛，系、 啊、 嘛，即系黑金啊，咩强积金对冲冲啊，外佣啊嗰啲咁嘅嘢。喂，你使唔使最后尾嗰个星期喐咁多嘢？第一，如果我系你智囊嘅话咧，话掂最后尾两银八讲啦。呢啲负面宣传冇卵用噶啦，明知你因为选举， 嗯。 是咪冇人听㗎啦，证明你自己心虚。 呢啲咪当系选举操作囉。 当你系选举操作嚟嘅啫，系冇意义㗎，你已经。喂，你真系戆居，边个操盘㗎？ 哇，真 系。第二、啊、即系正如讲一转头嘅就系、是、你扑晒啲本土派 KOL， 一次揸尽佢。咁下一次選舉點？ 有好多招數，仲有就係而家連呢一個大公報有個女記者走去呢、這、一個阿仁哥嗰、那個即係義工班底嗰度啦，潛入咗成五個禮拜，即係做間諜啊嘛。 係咪？ 係啊，你唔知啊？ 我唔知啊。 啲大公報記者做間諜、啊，然之後喺度煽動咧，即係其實佢哋即係佢哋內部班底咧，就喺度即係撥火喎喺度煽動佢哋分裂啊嘛，係啊。有啲乜嘢㗎？咁所以呢，即係你而家见到啊，喂，你而家呢啲嘢你曝晒光嘅话，你下次用啲咩招数呢？係咪下次有防范㗎喎？你为咗陈海欣嘅位、嗯、第一就係得个年龄，第二呢个唔係亲生仔嚟嘅，呢个唔係亲生女嚟嘅。你諗下啦，我哋就係计一条数。 但係佢唔係睇呢啲嘢，佢应该係睇个成个 political implication。即係陈海欣赢呢一役呢， 係 将 你 成个泛民呢係一铺打残。 係呀，一嚟啦。呢个此其一。第二个意义呢，就係帮谭铁牛上台啦，就换走呢一个边个，佢之前嗰个叫做係即係林武啊，之后嘅呢个首场嘅胜仗㗎嘛。 唔係，同埋赢两场呢，对佢嚟讲个士气同埋个声势呢都係好嘅。 就即係呢，佢系咪想令到呢一个九龙西呢就变成九龙东咁嘅格局。啊、即是建制多过泛民，是不是？ 咁你牌面上都是啦、 啊、 原本呢一个地区大概是六四黄金比率。 是啊， 58咁上下啦，咁你都当六四啦，四舍五入嘅时候，喂，连续两场嘅补选都搞得掂，喂，今次系绝招仲出，你揾埋阿基， 嗯， 系咪出嚟拆票？你成个泛民怼落去，你都赢唔到嘅话，几大镬成个泛民？唔系，所以我得一个检讨嘅啫，喺呢一场仗里边，共产党喺成个过程里边。是乜嘢都谂得尽， 嗯， 乜嘢都谂得出，乜嘢都谂到尽晒，嚟赢你呢？ 系咯，你见到喂，即系而家你连啊，即系嗰啲焦土派啊，啊系咪容岩啊出嚟叫人头啊，陈可欣啊，咁你仲有咩位棋啊，大佬？即系你以后 唔系，但系你最大嘅问题是，即系我真系提醒佢啫，我真系善心啫。 啊， 你一次用尽晒呢啲油， 啊， 咁下次你用咩咧？下一镬我哋选举嘅时候系2020。 好快嘅咋？ 唔系啊，可能长毛嗰、那个， 长毛嗰、那个拖得嚟都可能差唔多系正式选举啦，大佬系冇用噶嘛！你唔好一次过将牌面所有嘅筹码摆晒出喺台， 嗯， 乜都用尽、啊。喂，而你最后嘅结果，两个调查嘅结合，其实系打成平手，我哋有得偷鸡。本来我都觉得已经是好兵凶战危的了，这一镬又大中华交又左交又年纪大，是吗？辩论又好麻麻，应该答到的问题又答不到，你都拉成平手，那你不是真的很大？即是你对整个你管治的一国两制的香港，你竟然是完全控制不到，最后那班人是投什么票？炒撚曬佢啦，仆街！即係如果我係老闆啊，喂大佬，嗰啲咩龍咩部啊，龍咩州啊， 龍州啊， 周街派，即係佢學評嗰日報啊，仲係提前添啊，即係記唔記得嗰陣陳太補選嘅時候，對阿葉劉嘅時候，喂你嘥咁多資源，嘥咁多錢 ，DQ 咗個位，贏咗鄭永信啦。再贏，相對上我事後檢討啫，唔係太好嘅 candidate 泛民都掂， 嗯， 都搞唔掂啊，應該咁講。咁你嘥咁多錢有咩用？咪呢個我先係覺得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老共咧到而家呢一刻咧，係發盡死力，用曬所有心思，都搞唔掂。 咪咯，連阿曾偉雄都走出嚟。帮阿陈可欣助选，搞到同阿冯检基撞样，大佬。 咪有啲人今日讲 阿曾伟雄， 咪有啲即系有啲天真教，即系我本来都费事讲喺选举之前，佢就话苹果日报喺度屌票咁样。 哦，系咩？ 系啊，佢话苹果日报即系系咁喐阿基，甚至乎系咁喐，即系嗰啲 陈阿基嗰啲人。 我心谂，喂，呢、這个世界，梗系一个多元嘅选举策略噶啦。 嗯， 喂，你有你去屌票，你有你去正经咁选举，去讲道理，你有你扮可怜扮同情，你唔系同我讲笑系嘛？而家呢一场系对共产党嘅战役，你唔需要玩多元，系咪？ 共产党都好多元， 系咪？佢又要借本土派喺度搞投白票，跟住又要借啲友喺度喐李李卓仁嘅负面宣传。喂，佢都好多元啦、啊。喂，如果我哋唔系透过呢个过程搲烂块面去喐阿基又好，喐呢一个嘅建制派又好，你又有负面宣传，有正面宣传，你点够人搞啊？唔好 simple and naive 啦。仲喺度写 Facebook， 你 嗰啲戆鸠佬。 哦，你讲边个先？ 大把人啦、啊，系咪？欧乐轩第一个。 哦，系咩？ 佢扮 EQ 高啊嘛，系咪？扮喺度贴海报啊嘛。我见咗佢两三个礼拜。我哋做翻自己啲宣传啦，咁样。 唔好做嗰啲咩负面文宣啊嘛。 你有你做，我有我做，我冇批评你，你批评我。唔系我哋一早喐阿基啊， 佢今日點止11%啦？阿哥，我唔一早踢爆佢。 同冯检基反君子，害死自己。 喂，老实讲，再策略嘅问题，我同你讨论，我同你辩论。你已经系 underdog， 出咗冯检基之后，你仲有乜计？你除咗喐佢之外，仲有乜计？我揽都揽死佢啦。OK， 明唔明？仲好笑，今日我喺度朝头早我都食紧早餐，我都冇心机同嗰班僆仔喺度纠缠嘅。你写呢个 post 出嚟，你咪真系同我哋倒米？好，唔紧要，你文协江贵生再继续喺度写，就话我哋赌票啊嘛。OK， 你认认真真帮李卓仁助选啦，你自己喺九龙西嘅大哥。我点解一早要不停，无论喺花生台喺城寨不停焗你班文协嗰班友？因为我见到你而家嗰个咩南昌居民协会就已经喺门口挂住冯检基嘅 banner 啦。 嗯。 上次郑家富嘅经验系点啊？最后咩日就系将佢所有佢沙月博，即系你阿爸阿妈嗰阵时候住嗰个位啊，全部褪太啊嘛。调翻转头去支持呢一个嘅郑家富啊嘛，唔系支持呢一个范广，范广咪瓜咗咯。我而家俾个 warning 你，你唔好喺最后尾嗰两三日喺度玩嘢。嗱，阿仁就已经好危噶啦，所以我哋系唔怕输嘅。我哋预咗，即系有足够心理准备。但问题喺大敌当前，共产党嘅大敌啊！都识分系优次啦，仲喺度乱咁写呢啲 post， 即系唔屌你都唔得，仲话唉《苹果日报》屌票，我今日见到真系兴。喂，大家，你有你嘅，你有你自己嘅。 我唔明啊，得即系首先，即系你等于咧，因为你见到今日啦，即系琴日啦吓，即系冯检基佢自己本身走去呢个 ICAC， 即系走去报案咁样样，又话即系呢一个苹果抹黑。咁好啦，即係如果你係讲抹黑嘅话，你话去屌票，咁究竟苹果去做啲报道系咪事实先？如果系事实嘅话，咁你咪等阿冯检基自己解释囉，系咪佢究竟喺事实上面，你就算嗰个系你又揾咗阿黄卓琪出嚟都好，黄仲琪出嚟都好，咁你就住黄仲琪讲嗰样嘢去回应㗎嘛，包括阿仁哥阿大哥。 有啲有仲好笑啊，佢就话呢，你哋班友再咁喺度呢，你妈我妈你呢，两边都唔同。 系嘛？喂，大佬，喂，即系你把尺咧，唔该，你攞出嚟嘅时候咧，一齐同样嘅标准一齐度。当你屌紧李卓人，即系好似啊，即系当阿陈海欣嗰啲出嚟讲嘅，即系喺度抹黑阿仁哥冇做过呢一个咩房屋事务委员会嘅时候，你有冇咁样去孖佢先？一样嘅道理啫嘛，系咪啊？你选举。当然你会有抹黑啊，或者批评啊，各种各样都有。如果嗰啲系生安白做嘅，你咪就住个事实出嚟回应，使乜你急啫？系咪先？可能嗰啲市民、嗰啲选民唔中意听，但系佢都要知，佢哋自己本身都有责任知道个事实噶、哦。呢啲系真系假？你由当事人自己抄。 唔系，我好 fair 嘅。我嘅讲法就系话咧，呢、這个世界、各施各法，各施其职。有啲人唔敢做嘅嘢，我哋做咗佢。OK， 有人要即系费事搲烂块面，即系例如你 concern 日后你又要，因为冯检基系你师傅，因为呢、這个你又唔想脱离泛民嘅阵营，要企中间。 嗯， 我理解嘅。OK， 但系你就唔好借呢一样嘢嚟喺度噏，仲喺度乱噏。OK， 我得呢个 point 嘅啫。如果李卓人呢一仗系瓜咗嘅话，是好大镬的，香港人仲有咩希望啊？连成个泛民都压住落去嘅时候，呢、這个原则问题 ，OK？ 呢个原则问题咧，系你同我都还到翻出嚟。我唔理嗰条友系咩友，呢、這个系泛民嘅代表。 同埋我真 的，你觉得阿基啱咩？你唔屌佢？ 同埋我真系唔明咯，即系点解？ 蘋果呢先叫屌票，而其他冇人屌票。你講真，屌馮檢基， 你唔好喺度扮，你唔好扮君子啦， 係咯， 你唔好扮君子，你唔好扮嘢，你唔好以為自己懶高尚 ，OK， 唔使你做得噶啦，其他人做唔好咁多意見 ，OK， 佢哋我已經出咗事噶啦，我嗰陣時候扮君子啊，扮斯文啊，扮弱者啊。咪嗨嘢咯， 咪系咯，人哋踩咗心口嘅时候，咁你自己 你唔反击， 屌， 我系痛定思痛，先话俾你哋听，咁系唔得嘅。 喂， 我亦都睇到范国威嗰个情况， 吓、 啊，你唔一嘢去反嗰班友，你等最后尾嗰几日，佢反转猪肚，你仲有一嚿。 呢个世界有一样嘢叫沉默养恶啊，大佬，你唔出声嘅时候咧，佢踩上你嘅心口。喂，毛哥而家都有反省啦，系咪先？喂，见到呢招好派，喂，大佬见到一个点一个，以前唔敢出声噶嘛，系咪先？你真系，喂，你而家情况就系咁啦。 唔系嗰班人好简单嘅，即系佢仲喺度纠结紧谁的大局嘅啫嘛。 啊，你讲啲乜嘢？同埋讲真，嗱，另外一样嘢咧，即系我觉得唔系咁认同嘅，就系、是、咧，我睇 now 我先知嘅啫。原来系有班咧，即系即系选举团队有一班人咧，走去劝嗰啲。即系招土派或者本土派嗰啲人咧，走去走去撑翻人哥转头，劝唔到噶。我觉得啦，你如果你劝本土派嗰啲，你唔系劝嗰啲 KOL， 嗰啲 KOL 九成咧，其实佢自己本身都有 agenda， 劝嚟做乜鬼啊？即系包括阿陈国强嗰啲周围贴招土 banner， 你劝得到佢吗？你劝唔到佢噶，系咪先？嗰啲佢自己有 agenda 啊嘛。咁但系我觉得就你最多就系做好个论述，系咪？咁你如果即系我觉得而家即系阿仁哥啦，其实你去到而家咁嘅阶段咧，其实都冇乜可以好讲噶啦。唯一目前为止，我觉得即系比较系个缺陷就系嗰、那个即系嗰、那个辩论嘅啫，系咪？ 即系唔系嗰啲好彩咧？而家已经唔系好重视咁，我都唔敢睇，系咪？好多人话帮我听嘅，好大镬，要操下咁，我系算啦，几十岁人点操啊？ 系 冇人理嘅啦，大佬。 所以而家个都咪就系真系 sell 个 campaign 咯，咪就系话你泛民起码有一夹，但系你陈海欣就你唔使知夹佢噶啦，就咁简单嘅咋。 唔系个事实好，那个道理好简单嘅，大佬。即系你俾唔俾陈海欣赢，那个结果就得一个。 你俾唔俾喺？11月26号、第二朝早共产党灰头土面，他嘥了这么多资源，嘥了这么多精力，嘥了这么多时间去补一个这样的位置，一个相对上不是即是很重要，甚至乎可以说是无关痛痒的位置，你就不就低他先。所以你不要跟我讲一些枝节，那些东西是不重要的，我不知道你想讲什么啊。你可以话我屌票，我都冇份投，我想投都投唔到。你有一投嘅，你话帮我听，因为泛民屌票，所以你乜都唔投，咁你翻去瞓觉啦。 我哋有知啊，讲风凉话，因为我哋唔系呢区选民嘅啫， 我哋三个都唔系。 系啊， 唔系啊，就算有人去屌票，我都唔会 care 嘅。你大敌当前系咩先？你主要嘅原则系咩先？你唔好同我讲策略。而家你系助选团咩 ？OK， 你系心战室咩？讲嘢喺度，我真系唔知道你喺度噏紧乜。因为咁嘅原因，你帮手帮共产党系做负面宣传，我真系睇完真系兴啊！屌大佬，我话各施各法啦，我都好声好气嘅。大家有多元嘅选举策略，你做你嘅嘢，我哋做我嘅嘢啦。OK。我哋唔一早喐逢检机啊！你而家扑个街啦，大佬！我哋搲烂块面咋吓、啊？不同嘅平台里边揭穿佢嘅真面目。 佢可能佢当咗自己系韩国瑜上身啊！韩国瑜因为一役咧就系边个啊？吴敦义走出嚟，就真系嗰啲真系屌票啦！吴敦义走出嚟话啊边个啊嘛？陈国系老母猪啊嘛，系咪？ 嗯、 我哋唔要讲呢啲嘢，我哋干净选举系嘛？ 嘥气啦！ 我哋唔系咁样话，最多你就系话阿边个阿杨岳桥啊，话呢个有头发，边个想做阿冯检基啫？咁嗰啲都唔系好大件事啫，系咪啊？咁佢真系光头啊嘛，咁佢唔光头嘅话，就唔会同阿秃鹰撞样啦。 唔系呢啲无关痛痒啦。 各施各法，即係阿楊岳橋中意玩膠嘅，中意玩呢啲咁嘅難擊嘅，咁啊喺度玩下。 喂，首先要多謝啊呢、這個靚北王，唉，又課金我哋啦，唉，真係嚇。咁啊，系啦，咁 除咗卖广告之嘛，系嘛？ 系啊，除咗卖广告货货金啊，真系多谢晒，系啦。 好啦，咁啊，你讲开韩国瑜，咁我哋转头翻嚟讲下呢个台湾选举。 系啊， 好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